第126集，咱们找更好的。温小辉理了理头发，走了出去。少群站在门口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英俊不凡。温小辉意外地发现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那是一个跟少群差不多年纪的男人，中等个头，很瘦，皮肤很白，穿着特别朴素，应该说有点土。他一直低着头，相当腼腆的样子。温小辉意外，不是因为少群带了人来，事实上少群之前也带床伴来过。他意外的是，这个人跟少群看上去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他有点怀疑，是不是两个人只是刚好站在了一起而已。少群招呼了他一声，温小辉愣了愣，换上职业笑容。 少公子，好久不见。 少群身后的人抬起了头来，那是一个面容十分清秀的男人，有一双透彻明亮的眼睛，嘴唇嫣红，鼻头圆圆的，显得很温和。他看上去怯生生的，有点娘。朴素的衣着和毫无设计感的发型，让他站在这里跟整个环境都格格不入。温小辉几乎是一瞬间就想到了罗瑞，当然不是现在那个漂亮精巧的罗瑞，而是十来年前那个低着头缩着肩膀走路，经常露出小鹿一般受惊表情的罗瑞。那个罗瑞自闭压抑，不会打扮，不会说话，不会正常交流，因为经常被欺负，永远是胆怯的、懦弱的、沉默的。如果不是认识了他，罗瑞可能永远都会是那副样子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严重。眼前的这个男人，是不是因为没有碰到一个像他这样的朋友呢？可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和少群一起出现呢？为了验证心中的疑问，温小辉提了提气，扭着小腰，骚气十足地走了过去。 你又换鼻子了，以前那个不是挺好的？ 人家是完美主义者。 温小辉撒着娇，伸出胳膊就要去挽少群的手臂。 哼。 少群咳了一声，朝他皱了皱眉头。温小辉心凉了一半，他是要活生生围观羊入狼口吗？ 嗨，我叫 AJ， 你也可以叫我 AD。 哦，你好，我叫李成秀。 李成秀说完快速看了温小辉一眼，就自惭形秽地低下了头。温小辉在心里叹了口气， 给他换个精神点的发型。 好，来这边请。 他把李成秀领到洗头的地方，实习生走了过来。 啊，不用，我来。 老师，你要给他洗头发？ 你去把我东西拿出来准备好。 李成秀乖乖躺下，有些紧张地闭着眼睛，似乎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。他梗着脖子，生怕自己的头太重，压到别人的手。 啊，别紧张，把脖子放松。对，没事的。 李成秀渐渐放松了下来。 哎，你的头发真软，摸起来很舒服的。 嗯。 你跟少公子是怎么认识的呀？ 他雇我做饭。 哦，我看不这么简单哦。怎么说话还有点磕巴呀？ 我们初中同校。 哦，原来是老同学呀。 温小辉心里有些挣扎，本来少群的事他一万个不该多事，可是看着李成秀，他老是想起罗瑞，想起曾经那个怯弱而又温柔的少年。他护着罗瑞不让少群靠近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少群是什么样的人。李成秀在他眼里都像是白纸，那么在少群眼里，玩他还不是轻而易举的？而李成秀看上去根本就不是能玩得起的人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少群这种最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招惹这种良家妇男。 据他所知，少群只是喜欢装的纯的，并不是喜欢真的纯的，原因无他，麻烦。李成秀没有说话，连躺着的姿势都那么中规中矩。温小辉咬了咬牙，还是忍不住说： 成秀啊，有些话其实不是我该说的，但是我看你是老实人，所以……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藏不住话，不说我憋得慌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少群这个人挺王八蛋的，你要小心点。我就是给你提个醒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，我也不方便多说，要是给他知道了我就倒霉了。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圈里的人，你就小心点，他说的话掂量着点，别什么都信。我这么说你明白吗？ 谢谢。 李成秀点了点头，感激地看了温小辉一眼。温小辉又暗叹了口气，他亲手给李成秀修了一个清爽的发型。李成秀本来就长得不错，五官虽然不是很出众，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是让人觉得干净温顺舒服，越看越耐看。此时配上那柔软舒展开来的发型，更显出几分青春洋溢。少群看上去很满意，双手插兜站在一旁，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，暧昧地微笑着： 成秀真漂亮。 温小辉从没见少群对谁态度这么温和过，这反而让他觉得可怕。如果少群这样的人都需要刻意隐藏自己，要么是他真的重视李成秀，要么就是还没上手，总要装一装。他万分希望是自己小人了。少群带着李成秀走后，温小辉心里憋闷，给黎硕打了个电话约他吃饭。他想跟黎硕聊聊天，说说罗瑞。毕竟在这个城市里，只有黎硕是跟他有共同回忆的，少群不算，他们从来都不是朋友。晚上和黎硕吃饭的时候，温小辉聊起了他和罗瑞上学时候的事儿，说到好玩的地方，乐得前仰后合的。黎硕一直微笑着看着他： 好久没看你笑得这么开心了。 是吗？人家都说我笑起来好看，我当然要多笑笑。 对，要多笑。 对了，你跟你男朋友怎么样了？ 他知道黎硕前段时间交了个男朋友，他看过照片，听说还是个大学生，长得特别好看。不过这段时间没信儿了。黎硕跟他抱怨过有点幼稚，还要相处看看。 三天两头要闹分手，我同意分手，他要哭着喊着不干了。我们性格大概差别太大，他要求的是陪伴，而我想要的是更成熟的感情。 一开始不还是说人家可爱吗？ 他是很可爱，可以很任性，这些都是他性格的特质，有时很迷人，有时候又让人头疼。我仔细想过，如果我不能包容他的所有，那么就不该继续耽误他的时间。 你还是这样。 怎样？ 我倒觉得他要求的未必是你随叫随到的陪伴。 哦，那是什么？你跟他可从来没接触过。 是啊，但是我接触过你，我都能想象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。 什么样的？ 冷静的，理智的，好像永远有所保留。李大哥，你什么都好，但只有一点让你在感情里不会太顺利。 是吗？ 他是不是说过我觉得你根本不爱我？ 还真的说过。 对了，这啊就是你给人的感觉。 黎硕眯起眼睛，半晌笑了。 有意思，我总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，但还是会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指责。不只是他，在以前的感情里 也出现过。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对人家没太多感情，还是天生就这样。总之，你就像花钱雇来的男朋友一样，体贴是体贴，完美是完美，但就是感觉不到爱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都很喜欢他们，也尽力做一个男朋友应该做的事。可是， 算了，烦恼这个也没有用。我觉得你可能还是没遇到真爱。 温小辉做了个打枪的姿势，瞄准黎硕。 biu， 等你碰到你命定的那个人，你就完蛋了。 你是认真的吗？ 我瞎说的，宿命论嘛，不就是装逼用的吗？ 我倒是觉得还是性格的问题。我还是应该去找一个性格温柔、安分、不闹腾的。 也许吧。祝你成功。 两人轻轻碰杯，对视一笑，豪气的一口干了。吃完饭，温小辉开着自己骚气的小跑车回家了。等红灯的时候，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。黎硕想要的那种真的良家妇男型的，不就是李成秀那样的吗？他简直要被自己的聪慧给迷倒了。可惜李成秀保不准就要被少群给糟蹋了。 唉， 他叹了口气，心里满是无奈。他忍不住掏出手机，打开邮箱，给罗瑞发了条邮件。 Baby， 我好想你，你谈恋爱了吗？ 没有，人家看不上我。 瞎了他的狗眼，咱们找更好的。 但是千万要看清楚人。 我知道，最爱你了。 温小黑笑了笑，回了个 kiss 的表情。他在心里默默为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李成秀祈祷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他有一点像自己牵肠挂肚的朋友。